各位观众，我而家位处嘅地方咧，就系、是、九龙城码头。哇，今晚咧个天文台就朝头早就话好热嘅，点知入到嚟都系冻冻冰冰，啲风又劲。哇，咁我点解带大家嚟呢度咧？喺约莫十年前，曾经发生一单骇人听闻嘅碎尸案，个死者咧就王家梅，个凶手咧就丁启泰。当日呢个王家梅咧就系、是、一个援交，就同呢、这个。丁启泰咧交易就俾呢个人咧嗨大咗之后咧，就将佢碎尸个身咧就斩开晒一件件啦，啲身咧就摆晒喺石硖尾街附近嗰啲食档咧，就俾人搞掂晒啦。但系个头咧，佢又真系好夸张嘅，喺深水埗嗱，你石硖尾街，佢就将个头咧搭巴士，我有理由相信佢系搭二号医嘅，因为得二号医嚟到呢度嘅啫。咁啊，将个头。搭巴士，然後咧就揾個手推車嚟到九龍城碼頭嗰度咧，就入落去一個發泡膠箱度，然後咧就擲滿曬啲磚頭，就冚開個蓋。日頭啊，我有理由相信佢可能就喺呢個位置嗰度咧，就將個頭咧就抌咗落去嘅，因為喺嗰邊咧，因為太多人啦，呢個位置咧好容易就一浮咧就浮咗落去個碼頭底嗰度，睇唔到嘅。咁呢一單案咧，就最奇怪就係去到破案，但係啲蛙人潛咗落去咧，揾唔翻嗰個箱喎。咁你用個發泡膠箱擲啲磚頭落去，喂，始終嗰啲嗰個發泡膠箱有咁上下爛咗咧，個頭始終都會浮上嚟嘅。但係一直都揾唔翻，成單案咧就到到破案咧，係揾唔翻啲屍首嘅。咁我就梗係唔係講呢啲啦，係嘛？即、就、係、是、我嚟呢個引述翻呢單嘢嘅啫。咁啊，話説有個觀眾咧，就夜晚咧就嚟釣夜魚。咁啊，你知啲碼頭啊好方便啦，坐呢啲梯級咁啊，坐喺出邊就可以喺度釣啦。依家我都好夜噶啦，而家都差唔多十一點噶啦，都燈光火著。佢啊釣夜魚咧就釣到成點幾兩點噶啦，因為成晚即係大家如果釣夜魚你就知啊，而家又用有理嘅，以前咧。如果你唔用有理咧，係釣唔到魚噶，因為佢又食，你知夜晚咧，佢肯食就食啦，唔食咧真係釣，你又成晚釣到發蚊咁，佢都冇魚上釣，直情唔啄你啊，咪唔食。咁佢嗰晚釣咗成晚魚，都釣唔到喎。咁啊喺度發吽豆啦，咁佢又喺呢個位置就望佢對面嘅欄杆，咁啊見到有個女仔咧耷低個頭。就望住個海，又唔知佢咩事喎。咁咧就佢又覺得，咦？咁咁夜呢個女仔都唔翻屋企嘅，咁佢又冇懷疑嘅，繼續喺度釣啦。咁啊，佢條氣係唔順嘅，咁啊釣多成個鐘頭，始終都冇魚上釣喎。咁佢又望過去，咦？個女仔仲喺度，又係咁耷低個頭望住個海。咁佢就走啦，嗰陣時都冇啦，咁啊唯有翻屋企瞓啦，係嘛？咁啊，攞翻嘢沿住個樓梯行過去，咁佢就經過個女仔嗰度咧，佢其實係好奇嘅，想問佢：喂，小姐咁夜好危險喎，即係呢度好靜咁啊！你知道九龍城碼頭日頭即係好早就冇船啦，嗰邊汽車渡輪已經接咗噶啦，個巴士站你12:00就尾班車噶啦，咁你嗰陣時連兩三點噶咯，乜鬼都冇啦，你續喺度做乜嘢啊？咁啊諗住。同埋去勸下佢嘅，即係我嗰個觀眾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嘅，即係出於父愛啦。咁佢想問下佢啊，小姐，即係佢又驚佢睇唔開，唔知係唔想跳海。咁啊，行埋去想問佢，佢正想行埋去嘅時候咧，佢就見到個女仔咧，佢咁耷低個頭望住個海啊，佢睇唔清楚佢個樣。跟住佢再行埋呢個時候咧，嗰、那個女仔咧係喺佢面前慢慢咁。消失咗，唔見咗，即本來佢係一個實體啊，見到一個人係咁樣趴咗喺個欄杆度望住個海，但係當佢行到埋去嗰陣時咧，佢係慢慢咁喺佢面前，好似啲鏡頭咁消失咗。哇！佢當場個人驚到咧，頭先你明明見到一個人行埋去，約莫係十零廿尺個距離，佢就睇住嗰個人喺佢面前消失嘅。哇！嚇到佢咧，面都青曬。咁啊，嗱嗱聲揦住個桶啊，嗰啲咁啊，釣魚嗰啲嘢啊，翻屋企啦。佢住好近嘅啫，住喺附近嘅啫。咁佢就 一翻咗上去咧，就嘈醒咗个老婆。个老婆咩？钓鱼钓到咁鬼夜，又钓唔到一条捞。跟住佢一入门口，个老婆啊咁啱嘈醒咗佢去厕所啦。咁去个门口咧，佢个老公咧就开门入嚟噶嘛。佢就见到佢老公后面有个女仔。你咁夜带边个翻嚟啊？跟住嗰个男人咧就惊啦。哇！我几时我一个人去钓鱼，我点会带个女人翻嚟？跟住我拧转头。望一望，嗱，佢出 lift 同埋佢个门口咧，其实 lift 口到佢嗰度咧有少少距离，佢就见到头先喺嗰度一模一样嗰个女仔仍然喺耷低个头喺个 lift 嗰个位置嗰度企咗喺度，哇吓死！我头先见到佢消失咗，点解仲喺度嘅？咁啊嗱一声开门就冲咗入去啦，唔好理啊，唔好理啦，唔好理啦，嗰、那个唔识我噶，闩门啦，闩门啦，个老婆梗系唔熟，你知出啲女人嘅妒忌，佢梗系唔会信你啦。咁啊问长问短，佢都死口，又唔关我事噶。你唔信你开门出下，我头先都见到佢噶，但系佢喺我面前消失咗。佢老婆就梗系唔信啦。跟住咧就开咗少少门罅装出去。嗰个情况一样，佢亦都系喺佢老婆望出嘅时候咧，佢喺佢面前消失咗。连佢老婆两公婆就真系两公婆见鬼啊，揽埋一堆鬼咁惊啦。跟住咧嗰晚咧，两个人瞓到咧懵懵松松咧。佢老公咧就聽到嗰把聲，即係我嗰個觀眾聽到嗰把聲，就原來嗰個女仔咧喺呢度跳海，一直個雲啊都冇人招咗佢翻去，咁咪求佢幫手。跟住嗰個我個觀眾咧就話：喂，大佬啊，你求我幫手，你唔好嚇我啦。佢話：我唔係想嚇你啊，因為一直都冇人見到佢。咁佢就講咗佢個要求咧，佢就第二日去紙扎鋪就幫佢買張路票，就嚟翻呢個碼頭嗰度咧。化咗俾佢，化俾佢之後咧，嗰、那個女仔咧，亦都係再喺個夢境嘅出面多謝咗佢嘅。但係呢件事之後咧，我個觀眾咧就再冇嚟呢度釣夜魚啊。但係呢度咧，你冇見到貓貓，其實好多人喺度。我唔知呢度啲以前大家有冇嚟呢度釣夜魚啊？不過釣夜魚個碼頭釣夜魚咧，除非你行路出，通常都冇得釣嘅。我唔知道有冇呢啲嗰啲街坊咧，之前有冇見到個女仔，或者見到有夜媽媽見到個女仔挨喺嗰啲欄邊度咧，我奉勸大家唔好多事，分分鐘你見到嗰個咧跳咗落海之後咧，你見唔到個女人，亦都見唔到水花，你又真係驚。 Hello， 好，第三節翻嚟，哇！你好怕水嘅咩？佢唔系行好落噶嘛？ 唔系，我系光鸭子嚟嘅，真系、啊。我系光鸭子嚟，我唔得嘅，我唔属水性，同埋就麻麻地。 哦，喂，你话你都你有你都 有，我听过有个朋友个经历咯、因为即系听太多，即系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即系好多人都同我讲呢啲鬼故，即系周跟、周边啲朋友啊，即系有阵时又会好上面咁讲几个，咁、所以但系咧又系码头嘅，但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又系呢个九龙城码头啦。咁佢就定系西环嗰、西环尾嗰个码头，唔记得咗啦，已经。 西环尾 坚尼地系咪坚尼？ 坚尼地成货运码头咯，即系嗰啲 头啦。 系啊，三角码头运货。 唔记得咗啦，咪知？我地理好差嘅。咁讲翻个故事啦。咁佢就话行过，咁、有个后生仔，咁啊坐咗喺个边度啦，即系喺个码头边度睇个样，应该系钓鱼 个薄边嗰度。 系啦， 薄 系啦，即系嗰个石薄边。咁啊睇佢样钓鱼，咁啊初初觉得好似冇乜嘢啦。咁啊，因为佢讲电话喺嗰边，记得咗同女朋友讲电话定乜嘢。咁佢又望到，喂唔对路，点解个男仔系咁滴水嘅咧？即系视为佢可能跌咗落水，跟住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样啦。咁佢又冇深究。咁佢一路讲电话啦，咁你知百无聊赖噶嘛？拎住个电话，咁你对眼会望，咁啊就开始观察嗰个男仔啦，就喂喺度震紧，打紧冷震，然之后佢就行过啲即系八卦望下，块面咧就白，即系好白啊，好似啱啱。即跌完落水浸亲，好惊嗰啲样子。咁佢就喂觉得唔妥，咁咪叫你等等先。跟住就拍下先生，你有冇嘢啊？咁样你有冇事啊？一摸落去，哇湿到真系啱啱上完水咁样。 咁嗰个人唔理佢，继续即系望住佢正前方喺度不停系咁震，系咁抖啦。 嗯。 咁啊，见到佢咁唔妥，以为佢唔舒服啦。咁啊，其实又惊佢唔知道会唔会有事咧。咁啊，同电话入边嗰个人讲：喂，我见到有个人咁咁咁。咁啊，就收咗佢电话入边嗰个人线，然之后就打电话报警啦。咁报完个警令转头就。想嗌嗰个先生，即系因为真系惊佢出事，佢震得好紧要，就唔见咗啦。咁警察嚟到嘅时候，咁佢都要企翻原地噶嘛。如果唔系，你间你真系你知而家好劲噶嘛？你报完警，你冇谂住冇 冇啊，落嘢 走咗去噶嘛 ，lock 咗你电话，揾得翻你噶嘛。咁啊，警察嚟到问佢：啊，先生系咪你头先报警？我头先见到有个僆仔坐咗喺度。佢就喺度震晒成块面，又青又即系面青口唇白咁样样，跟住成身滴晒水。我以为佢浸亲唔舒服，咁我所以我咪报警咯。 嗯、 我啱啱同律即系同你哋嗰个999报案热线讲完电话啫，佢转个头就唔见咗啦。 嗯， 咁啊警察梗系好惊啦。咁啊以为即系可能睇唔开，或者又即系可能真系跌咗落水啦，跟住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咁啊嗱嗱声 call 水警走去查啦。谁不知捞上嚟。死咗好几日噶咯， 真系个佢 咁，因为佢 即系佢真系捞到条尸， 佢捞咗上嚟，佢仲要佢见到嗰个人个样咯，佢、已经死咗段时间噶咯，但系佢啱啱先见到啫。 但系唔系，佢最攞命系真系捞到件嘢上嚟。 因为我问佢，我话点解你会见到即系嗰个死，即系点解会见到个死者？咁佢就话。白即是他又是白宫那些出于好奇、可能在那里即是又住、他又住附近又住那区的、看看着、不知道找不到细蚊仔呢即是会不会即是希望不是啦八卦走去看跟着看到他一望下去即是立到他可能真的找他帮手咯他看到是那个细蚊仔哇、你怕不怕 唔系， 冇得唔，佢话翻到屋企哑咗几日，唔住讲唔到嘢咯。佢话真系嗰下真系太人生最第一次见， 佢都系唔系，佢 都算帮到个人嘅。唔系可能嗰啲细路仔咧，佢唔系喺度嗰个区啊，可能去嗰度玩跌到去浸死咗啊。 家人查啦， 跟唔系 佢太惊啦，因为 唔系好多时啲差人咪去抌个西瓜落去，等佢浮上嚟嘅。但你都要知佢喺嗰度跳先得噶嘛，你喺嗰度跌落去浸死噶嘛。咁、譬如佢喺湾仔，湾、仔住嘅，佢走鬼咗去西环，跌到去死咗，咁个家人唔会 唔知佢， 即系唔会去嗰度揾噶嘛。 佢嗰下佢见到，咁佢佢已经系哑咗噶啦，佢话哑咗几日讲唔到嘢， 佢即系 好惊， 即系闹上嚟个样就差唔多，即系直情系嗰个样 噶，佢认到啲装束啊。佢認到肯定係佢嘅，但係你五官唔會走得好勁噶嘛、因為佢話唔係走咗成，佢話冇一個禮拜以上咁多幾日嘅啫。我諗兩三日到啦。佢如果見到樣嘅話，認到樣嘅話，咁應該唔會走咗好耐嘅啫。 好彩嗰幾個差人唔係 hea 嗰啲 ，hea 嗰啲就鬧你嘅。喂，你夜媽媽晚翻咯，多事啦報警。 佢真係同個警，因為佢同個警察講話唔係，我真係見到個僆仔啱啱坐喺度。我留咗個 point。嗰、那個 area 咧，佢擰轉頭望嘅時候咧，佢同個警察講過，然之後要指俾佢睇噶嘛。我就係呢一個，跟住望一望下面仲有水喎。 即係坐嗰位有攤水， 有攤水喺度噶嘛。咁、佢更加覺得係細蚊仔咯，又跌咗落去咯。即係可能細蚊仔睇唔開。咁你知即係香港你而家讀書好大壓力噶嘛？咁佢諗住即係可能又睇，即係睇唔開啦，又跳咗落去啦。咁點樣咧？ 哇！ 跟住係啊，佢咬咗幾日。佢自己讲咬几日，唔敢出声，唔敢讲。 大佬，你见到唔系你最惨，你呢头见啱啱见到生啱啱坐喺度，跟住又见到闹上嚟。 佢又话，因为嗰只日头嚟嘅、下昼时间，咁佢系夜晚嗰啲时间，又就可能就又走咗落街咧，因为佢住个区嘅，你知即系都。都几多住宅噶嘛？我冇记错，应该系西环嗰边嘅，嗰边啲码头嚟嘅，系、啦，就好近，因为好似系去，因为我以前旧公司嗰边都近噶嘛。咁、突然间又讲起有件咁嘅事， 系 咁佢夜晚黑走落去嘅时候就俾佢咁啱即系见到我，咁你要做好事都好嘅，佢可能即系你唔讲。你可能真系不了了之，都唔知道等几耐先发现到佢先翻到屋企。 唔系佢最惨系咩啊？棘住咗啊！ 唔知系唔系咧？ 即系唔系佢几日应该正常系饮饱水就浮上嚟嘅，但系可能有支你喺下边有啲蛙牙啊嗰啲棘住咗咧， 唔出奇啦， 系嘛？ 系啊， 你点知啫？ 唉， 哇！咦，又 好 呢一节就差唔多吓，我哋下个 节再讲， 系啦，讲个后翻嚟再讲。